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空军招飞体检，彭飞、罗天阳、宋启良等一组十人被叫了进去。很大的一个房间，大概是为做操动作时能够做彻底。床前一溜站十多个行医，比被检的人还多，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你把衣服一件件脱光。由于事先有思想准备，学生们衣服都脱得毫不迟疑，只宋启良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他里头穿的是他姐姐的裤衩，花的。他平时不穿裤衩，忘了今天是穿着的。犹豫间，他做了决定，裤子裤衩一块脱，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他姐姐的花裤衩了。一轮抽检下来，全省报名的5000，刷下去4600，实验中学81。刷下去78，淘汰率高过平均值。实验中学好学生多，好学生近视眼多，彭飞和罗天阳涉险过关，那个叫宋启良的也过了。体检学生中很多人记住了宋启良，不为他的着装，那些非他独有，为他的前程，一种沉默、坚定、奋不顾身的虔诚。拍 X 光片，负责拍片的是年轻女医生。宋启良进去时，她正看表格，都没抬头，说了句：“把衣服脱了。”宋启良听命，二话不说，当即退掉上下里外的全部衣服，包括花裤衩。女医生抬头一看，又惊又气，让你脱衣服，谁让你脱裤子的？宋启良二话不说，把裤子穿上，如同脱的时候一样，服从，再服从，不问，不分辨。复检3天，集中起来住，距家再近，也不得回去，离开一步都需请假。罗天阳博学多识，住这儿啊，是为了看看你有没有夜游症。这次没人反驳他，没有人有这心情，包括彭飞。如此高的淘汰率，让他们人人自危。复检第一天，又刷下去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站在呈几何级迅速萎缩的队伍里，噤若寒蝉。全不知明日此时的自己身在何处。接下来便是传说中的心理品质测试。心品测试又分非智能结构和智能结构两大部分。非智能结构又分4部分11小部分。智能结构分得更多更细。笔试、面试、机试、图试，花样翻新，层出不穷，大有不把你淘汰下去，绝不罢休的意思。 对此严苛，人家却是有着相当诗意的解释。俺们挑的是飞行员啊，飞行员的勇猛顽强如下山猛虎，机智敏捷如俯冲的老鹰，沉着冷静如大漠的骆驼，认真细致如绣花的姑娘。学术概括就是胆大机敏，心系安详。复检幸存15，高考文化考试还得淘汰几个，先按1/3算，如此一个省挑出10个，相当的成功。鹏飞罗天阳提着提包乘公交车回家，正是下班放学时分，车窗外的熙攘恍若隔世。良久，罗天阳扭脸问鹏飞一句，哎，咱们这就算是过了？鹏飞做了肯定的答复。罗天阳喃喃的，哟，跟做梦一样，哎，我爸妈肯定得乐疯了。高考前，在剩下的日子里，我将一天学习48个小时。太阳从西边消失，天地间仍留有它的余光，透明的淡蓝。鹏飞骑车漫游，一股烤地瓜的甜香，他捏闸站住，抽动鼻子判断香味的风味。他饿了，回家后没吃饭，就又从家里出来了。妈妈在家与父亲吵架呢，为他。二团一死一亡一事，最终定为非责任事故，演习重新启动。演习前有2次试跳，一次夜间跳，一次800米跳。湘江在下午800米跳中，左小腿腓骨裂隙性骨折，伞兵不受伤的少，湘江毫发无损的记录却保持长达21年。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心比腿疼，致使他忽略掉了本该想到的连锁反应。看到他打着石膏架着双拐出现在家中，妻子当即宣布，我儿子不去飞行学院。湘江说，这时候了再说不去恐怕不行。招飞这事儿是这样，只要你报了名，体检过了，分数够了，那就是不去也得去了。你不去，别的学校也不准收你，你就是考够了清华北大的分儿都不行。海云说他不管，这件事儿谁惹的谁解决，必须。鹏飞聚精会神，一言不发地听，没料父亲突然扭过脸来看他，似是要自己表态，就避开那眼睛，编了个理由离开了家。鹏飞买烤地瓜的时候遇到了罗天阳，竟也是没吃饭，也是从家里跑出来的，也是因为爸爸妈妈吵架。得知罗天阳体检过关，父母高兴了5分钟以后就开始吵，疯吵。他们一吵，罗天阳的弟弟妹妹就趁火打劫，不写作业，疯闹。8张大点家，5口人，4个疯子，让罗天阳如何？上哪里一天学习48小时啊？至于他爸妈为什么吵，罗天阳的回答是，没什么为什么，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在厂子里受了气，吵，买东西多花了几毛钱，吵，菜咸了淡了吵，什么叫贫贱夫妻百事哀呀？哎，这就是。不知道此刻那二位老的吵累了没有，二位小的闹够了没有，别我好不容易体检过了，让文化分给刷下来。哎， 要是有一天能离开这个家，嘿，我说上午走啊，绝不下午走。扔了地瓜皮，抹把嘴，把黏糊糊的指头在裤子上黏黏，对鹏飞说：“走。”鹏飞让罗天阳先走，他拿不准这时候父母意见统一了没有，他不愿参与，这事儿让父母定，谁更拗，他就听谁的。直觉，最终的结果得按妈妈的意见办。父亲20多年跳伞生涯的第一次骨折，让妈妈惊骇，鹏飞毅然。尽管比这惨烈的死伤他们耳闻多次，但发生在别人身上和自己的亲人身上，效果绝不一样。他不怕骨折，甚至不是怕死，却怕被中途淘汰。父亲骨折，刀落血溅般证明着他之前所言属实。如今，要真的2年预校都上完了，或者说2年航校都上下来了，再或说都到部队上后再被淘汰，岂不是蹉跎岁月，枉费人生啊？关键时刻，鹏飞抽身离去的暧昧，让湘江彻底看清楚了他的这个儿子。懦弱虚荣，外强中干，还虚伪，根本当不了飞行员。随着咣当的关门声落下，他对妻子说：“我想办法解决，放心。”饭后，海云去厨房洗碗，他呢，给北京的孙秘书打了电话。他当团长的时候，孙秘书是他手下的参谋。孙秘书在加班，回说首长也在办公室，他待会儿就去请示。湘江本还想跟对方详细探讨一下操作的方法和余地，家门响了，鹏飞回来了，他当即就道了谢，放下了电话。不是不想当着儿子面说这事儿，恰恰相反，他很想当着他的面说，他只是突然想到，他对儿子的判断会不会有失主观。鹏飞在他身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来，他晃一下架在茶几上缠裹着雪白的伤腿，说：“我和你妈商量了，你按原计划考清华。”“能行吗？不是说现在只能按规定服从体检结果吗？”鹏飞说，直接同他探讨细节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。这一个人的脸皮怎么可以这样的厚？湘江没办法控制自己的鄙视，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鄙视，这情绪如此强烈，令他刻薄。先不管规定，先说你的想法，说清楚，亲口说，别老躲在你妈背后，拿你妈当挡箭牌。说了没用，说他干嘛呀？还兜圈子，老子今天就不能让你得这个逞，就得让你明白，人可以没本事，但不能不老实。湘江开口了：“我可以想办法，我可以为你找人帮忙，但是啊，前提是你得先有个准话，别我这头刚忙活完，你那边又变主意了。你说这些天你变了多少次了？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这么个变法，一会儿一个令，让人想围着你转都无所适从。”哼， 他明摆着找事儿，他就是个乘人之危的浅薄小人。 愤怒在彭飞心中狂叫着， 站起来，走人。 心里这样想着，身体却没动。他不能拿前途赌气，人在屋檐下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哼，不跟小人一般见识。仓促间找不到适合的话说，只能接着对方的话咕噜着， 我什么时候让人围着我转了？ 什么时候？从有了你，你妈就一直围着你转，一直到今天还是。现在又拖上了我跟着他一块儿，你还好意思问什么时候？ 说吧，你的想法。一家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是不是看我骨折了就害怕了，想打退堂鼓了？ 你妈是这样的，如果你也是，就说出来，勇敢点，丑话说前头，不准再变。老子忙得很，没那么多闲工夫伺候。到最后他几乎是吼。 儿子的服软让湘江痛快，让他不快，不快远远的多过痛快。 海云闻声从厨房里跑了过来，扎煞着两只尸手，一连串的问，怎么回事啊？ 彭飞躲开了妈妈，直视父亲，我没变。 什么意思？ 我用不着你帮忙，我就上飞行学院。 趁早拉倒，你不行。 根据什么？ 根据啊，我对飞行学院的了解和对你的了解。 彭飞冷笑了一声，站起来走人，留给了对方一个豪阔背影。 终于如愿以偿，如愿以偿的滋味真好。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无限低头，他还年轻，他有青春做赌。 海云气急交加，湘江为自己辩解，同时安慰妻子， 你总得让我说说他呀。 啊，不说他这口气我出不来。你不能光想着他不管我呀，你就不怕我憋出毛病来？ 男人，尤其强悍的男人，适时向爱人撒撒娇是必要的。 哎，至于事儿，肯定照你的意见办。 其实我也一直矛盾，一方面觉得他非常需要到部队锻炼一下，一方面呢又觉得他非常的不适合部队。 这样也好，等于帮我下了个决心。 孙秘书来电话了，说首长说先让孩子参加高考，考得好呢就把孩子档案从招飞组抽出来，万一没考好上不了地方的本科，还有飞行学院接着。 诶，想的呀比家长还细还周到。 首长是飞行员出身，理解空军家属并了解海云的情况。跟妻子转达完电话的内容，湘江脸朝并不存在的儿子冷笑，哼，知道这招叫什么吗？釜底抽薪。空军不要你，你再蹦的也没用，想跟老子斗，切。 八月的太阳爆出炫目的白纸，无数的蝉儿在不同的地方同声鸣叫，天热的人坐着不动都是一身身的淌汗，屋子里桌子椅子墙摸哪哪烫。一帮高考完的男孩子在裸露于阳光下的营区篮球场上奔跑，青春无极限。 庞飞球到手，三人扑上来拦截，他右臂高举过头，手腕一抖，掌中篮球沿着他的设定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，从球框中间穿进，笔直落下，完美的三分球，惹得队友对手同声喝彩：“彭飞！”一个女生在叫，是海云，站在球场边，没打伞，没戴帽子，平日焦黄的脸通红通红，他寻寻觅觅跑了不少地方才找到这儿来。今天的空军报登出了空军飞行基础学院的录取名单，有彭飞，名字后头有考生号，不是重名。湘江演习还没回来，走之前把孙秘书电话给了他，让他有情况直接同湘江联系，他呢没跟他联系。报上公示的彭飞高考分数是415，上地方大专倒是够了，他们没报大专，于是就成了现在的局面，要么上飞行学院，要么没有学上。海云放下报纸，从家里跑了出来找儿子，不是想兴师问罪，他没那么蠢，他觉得孤单，身体里一直绷着的某根弦儿突然断掉了，不再紧张，但是沉沉的发软，他需要跟人在一起，还不能是人就成，这人必得与他休戚与共，这个人应该是湘江，但是此刻湘江不知在深山老林的哪个旮旯里，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来找儿子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今天的空军报登出了空军飞行基础学院的录取名单。海云放下报纸，从家里跑了出来找儿子。他身体里一直绷着的某根弦突然断掉，不再紧张，但沉沉地发软。他需要跟人在一起，还不能是人就成，这人必得与他休戚与共，这个人应该是湘江。但是湘江此刻不知在深山老林的哪个旮旯里，海云只好退而求其次来找儿子。阳光下，儿子应声跑来，两条长腿如同踩着弹簧，一窜一蹦的，头发亮晶晶的，汗湿成一撮一绺，呲着白牙冲妈妈笑，浑然不知。海云眼前顿时模糊。妈妈，你说要是我长大了考上了清华，也考上了北大，上哪个学好啊？要不我上完一个学再上另一个学，可是等我成功了算是哪个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呢？稚嫩的童声犹在耳边，当年的喜悦已成痛楚。他把自己和儿子的人生希望都压到儿子身上，背水一战，义无反顾，却落得个烟灭灰飞，梦幻泡影。总以为自己，以为自己的儿子与众不同，到头来不过是芸芸众生。儿子渐跑渐近，海云勉励地打起精神，自己的人生已是明日黄花尽可休休，儿子不成。此刻的海云好比一个冷到极点的人，还得想办法去温暖一个比他更冷的人。回家吧，小心中暑，他对儿子说，带出点淡淡的笑。可惜这淡淡的笑只是他的理想，在对方眼里，那种相关肌肉皮肤的生硬牵拉不自然到欲盖弥彰。鹏飞马上明白，他一直等待一直害怕的一刻到来了。他半个月前就知道了高考结果，从学校教务处那儿，没告诉妈妈，能拖一天是一天。苦读寒窗十二载，难得彻底放松一回，结果当然是自欺欺人。他不仅没有一刻的放松，反而是一天比一天沉重。高考的时候再紧张，他都是头挨枕头就着，这几天却夜夜在床上烙饼似的折腾，白天除了吃饭不敢在家待着，找不到人玩就自个儿满世界溜达。母爱也是一把双刃剑，爱越深，刃越利。母子回家， 两个人的影子在阳光底下短短长长。鹏飞没说话，母亲也没说，都没想好怎么说。看到了儿子，海云没着没落的心有了点依靠，思考功能渐渐恢复，放平心态才会放低期望，放低期望才鲜有痛苦。对他如此，对儿子也同样。到家，到家说，到家让他先喝水，再冲澡。家里还有西瓜吗？有半个，在冰箱里呢。正好，吃着冰镇西瓜，坐下细说，大不了复读一年，没什么。湘江演习回来了，风餐露宿，日晒雨淋一个多月，回到家中，家中没人，没提前下通知，是想给海云一个惊喜，而今呢，只能是自食其果。自己倒水喝，找换洗衣服，洗澡，样样得自己。总算大致消停，去厨房试着打开冰箱，惊喜地看到了半个西瓜。左手托西瓜，右手拿汤匙，去了客厅，把电扇扭到最高档打开，踏踏实实地坐下，好好享受。这两个月除了跳伞，还有野外生存训练。野外生存是伞兵的重要科目，从天上跳下去，不论跳到哪儿，荒郊野外、深山峡谷、江河湖海，你首要的目标是先得让自己活着，吃蛇鼠舔露水也得活。作为参谋长，这科目对湘江当然是过去式了，他不必参与个体实施，但得负责部队实施。在大山的帐篷里一住俩月，演习成功获军里好评。湘江身心舒坦，吃冰镇西瓜，用汤匙挖了一大块送到嘴里，嚼都不嚼，籽儿都不吐，顺着喉咙直接滑到肚子里。同时进去的是从里到外的爽快。茶几上摊着份空军报，异常的排版和字体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细看，是空军所属院校学员的录取名单。他跳过别的学院，挑出飞行基础学院看，饶有兴趣，情有独钟，因为曾经他也是其中的一员。一行行看下来，目光在鹏飞二字上卡住。虽然名字后头有考生号，可他不知道他们家那个鹏飞的考生号。但有一点知道，直到他演习走前，他们家鹏飞学习一直抓得相当紧，二模考试681分，跃居全校第二。报纸上这个鹏飞才415分，成名喽。但心里总不能够完全踏实。抬头看钟，快到开饭的时间了，这个海云的上哪儿去，干嘛去了呢？哎，门响，回来了。同他一块儿回来的是鹏飞，看到他在家，他们俩同时一愣。湘江冲海云做了个稍等的手势，劈头问儿子，你考了多少分啊？415。不是重名。看一看他的背心、球鞋、浑身的汗渍，湘江沉声又问，你刚才干嘛去了？ 打球。 理直气壮，毫无愧色。湘江再也沉不住气，左手把西瓜往茶几上一蹲， 右手握着汤匙，当当当地击打着桌面。哼，就考这么点分，你还好意思玩？ 海云冲过来说，相将。 她顾不上细想别的，先把丈夫按住，站在她面前，用目光哀求、警告，满面的焦虑，腮边的发丝枯若干草。香江生生的往下咽气，哽得喉咙都疼，但话得说，换种口气也得说，用慈父的口气，好好总结一下这次高考失利的教训，你以后的路还长。别的不多说了，有一条牢牢记住，骄兵必败。 鹏飞怕妈妈不怕父亲，不但不怕，在此时刻简直是欢喜，如同见到救兵的困兽。他可以不必单独面对妈妈，更重要的，他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妈妈一交代。 他走过去，用手握住妈妈的肩。 妈妈真瘦啊，那肩薄得成了两片儿。 轻轻地推妈妈坐下，而后转身面对父亲沉静道， 我报了空军飞行学院，如愿以偿考上，败从何来啊？ 哼，幸亏你报了空军飞行学院，要不就你这点分数连学都没得上。 您为什么不想想，我平时成绩很好，越来越好，高考只考了415分。 太紧张了，没发挥好。 行了，鹏飞，我认为呢，通通都是借口。你的根本问题是， 骄兵必败，爸爸。 您总说我自以为是，我如果真有您所谓的自以为是，那也是遗传。您才是自以为是的经典呢。告诉您，我为什么只考了415，就为了上飞行学院。 父母同时愣住了，鹏飞的眼睛只看父亲，字字如箭。 我用不着您帮忙，我说到就得做到。在这里有一点我想跟您说明一下，对学生来说，想考多少分就能考多少分，比起考高分来更需要实力。 说罢扭头去了自己房间，把妈妈交给了父亲。香江眨巴着眼，半张着嘴，一时没词儿了。海云也是，夫妻不约而同对望着，无言交流感受。 海云在感到轻松的同时还惊惧，轻松当然是为儿子的学习，英雄以成败论，学生以学习论，学习不好对学生和家长都是致命打击，儿子学习很好，打击便不存在。 真敢干呐！啊，真有主意了，他就不怕万一把握不好没有学上吗？ 湘江的感受则单纯得很，刮目相看。于是海云明白，大局已定，大势已去，现在他能做的唯有放手，放儿子走。鹏飞走之前，父亲说要跟他谈谈。 他不想跟他谈。 谈什么呀？无非大道理，做儿子做学生这么多年，最不缺大道理。潜意识里还有对父亲自以为是的反感。作为一个被飞行学院淘汰下来的失败者，你跟我谈凭什么？鹏飞来到客厅， 纵使家中窗子大敞，穿堂风阵阵，客厅仍缭绕着一片青烟薄雾。茶几上烟缸里塞满了烟灰烟蒂，香江只用了一次打火机，第一根烟点着之后就是不灭的火种，一接二，二接三，再没有断过。儿子坐定之后，湘江开口了： 部队，包括部队院校，服从命令听指挥，是第一条。 彭飞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，点了点头： 得能吃苦。 彭飞如前再次点头，顺从驯服，就要走了，何妨把儿子角色扮演到底呢？ 不要抽烟。 闻此，彭飞诧异，抬头看，看对方的表情。同样的话，语气或表情会赋予他不同的含义。湘江深吸了一口烟，吐出一长串的烟圈，隔着烟圈眯眼看着儿子。 哼，你肯定在想啊，你抽烟这么凶，却要求我不抽。 彭飞连忙摆手表示不是。 真的不是，父母做不到的事情却要求孩子做到，或者说越是他们想做做不到的，越希望孩子做到，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未竟理想的工具，太常态了。彭飞解释：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单拎出这事儿来说。 湘江又吸了口烟： 部队，尤其刚进部队，你会觉得很艰苦，很单调，很枯燥，很紧张，睁眼闭眼一帮清一色的小伙子，从早到晚除了学习就是训练，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就抽上烟了。 彭飞的神情开始专注， 湘江瞥了他一眼： 哼，想不想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被淘汰啊？ 彭飞的神情越发的专注， 湘江在心中一笑：鼻炎，感冒引起的。 啊，就因为鼻炎啊？ 彭飞脱口而出。湘江毫不介意，他理解孩子的质疑，他也曾经像他一样因为年轻而无畏。 就因为鼻炎，鼻炎会引起呼吸不畅，在高空中呼吸不畅可能会导致耳鼓膜穿孔，直至耳聋。 彭飞镇定地听，心却禁不住颤了一颤。 该走了。海云说要去火车站送， 湘江张罗着打电话叫车，彭飞呢坚决不让，他甚至不让他们下楼。 出门前搂住妈妈，用脸贴一贴她松垂的面颊，说：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咱们就在这里别了吧。 松开妈妈，对父亲点点头，就提着包开门走了出去。这时是傍晚，漫天晚霞大红大蓝，一群信鸽扑啦啦地飞进融入，如一帧动态的剪影。夫妻俩站在窗口，看着儿子在视野里出现，又从视野里消失。 海云流泪。湘江清池，你看你，他以前又不是没离开过家。 不一样，从前他离开家是暂时的。 哎呀，这次也不是永远的，总还要回来。 这次是永远的，再回来是暂时的。 湘江无语。是的，真是这样的。当年他海云还有无数无数的孩子，长大了离开家，都是这样的，一去不回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